四郎探母。 阵风将儿吹回来。 再请听刘桂新演唱的《行路殉子》。请听《斩浪子》。 听众朋友，刘桂欣演唱的京剧选段今天先请您欣赏在这儿。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